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年代向前看，向前看年代。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普丁这两天在呛这个核威胁，同时呢俄乌战争哦也冲击了西太平洋，美军现在全面备战中国，但是习近平哦让小弟出来闹事的同时哦，美加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海的和平不可或缺，而且呢台日也是命运共同体。但是今天呢马英九哦这个出发前往中国祭祖哦，双鹰对决。那台湾的路线走的究竟是中国路线还是美国路线呢？现在在今年这场选战当中也要直接正面对决。马英九这回合到底讲不讲中华民国是一个公开的重要指标。同时哦，马金的体制借壳上市侯友宜之后也会冲击今年的选战。那美丽岛电子报有新民调，讨厌共产党在台湾的这个民调是79%，然后57%的受访者是讨厌国民党。好，这个林林总总的民调还在变化的过程呢，蓝军内部也有内战，金小刀出来炮打党中央，说党中央挖坑给侯友宜跳。那蔡正元直接在脸书痛骂金小刀，说他是国民党的地下党主席吗？好，蓝营这两个路线当然也是统派路线之争，而这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待会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尚逸夫， 大家好； 再是林廷辉， 大家好； 再是黄创夏， 大家好； 再是周伟航， 大家好； 再是敏凤， 大家好； 再是黄世聪， 大家好。 好，创下2012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是双鹰对决，今年2023年双鹰再度对决，而且是路线的对决。 今天下午马英九已经启程要去大陆祭祖了，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月7号，双鹰在尬场，而这尬场背后就是台湾对于中国和美国路线的一个选择。而这样一个选择里面很重要一点是，马英九现在是到底他去到那边他的表现会是怎么样，中华民国会不会从他的嘴巴里面出来，到了大陆那边之后他能不能展现他是台湾中华民国前总统这样一个身份，都是大家所关注的。所以呢先前的时候呢国民党其实上层是很怕的，但是他们还是要去讲说哎，马英九这次去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就先讲出来说他到了浦东机场之后，虽然中国国台办叫他马先生，而这个马先生到了那边之后他们说会有一个类元首式的一个接待，所以他下飞机之后会有铺红地毯，然后呢由丁薛祥会来接机。丁薛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6名，第一副总理，但是他其实像王沪宁是第4名的，比他高，连夏立言都可以见到王沪宁，丁薛祥会不会看起来位阶又低了一点呢？然后另外一个虽然是类元首接待，可是目前的说法是说他不会下到红毯之后麦克风讲一段话，他并没有说要讲一段话。所以其实这个马先生到那边看起来中国看起来好像是给他了一些礼遇，可是那个元首前元首这个待遇其实中国是有限缩的。然后马英九呢在出发的时候呢跟他一起去的呢廖元豪也会跟他说，今天说他也跟他一起去，然后再说他们会到中山陵去，那中山陵去你总要有点表现吧，就他是说会带着他那些跟着去的大九学堂的师生在中山陵讲孙中山面前呢唱歌，那大家像是不是唱中华民国国歌，就不是，是要唱国父纪念歌。所以你会看到说马英九这个自我限缩看起来是要预期说他到那边去捍卫中华民国尊严，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已经被限缩了。而最主要限缩是什么，是马英九出发之前讲说他其实在36年前就涉与了大陆事务，所以现在呢才能够再去大陆，是已经晚了36年了。而很多人一听就傻眼了，你是前总统诶，而36年前你是陆委会副主委，那陆委会副主委的位阶是什么，就像梁文杰一样，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去的时候，你的 label 是梁文杰吗？你的 label 去到那边，所以你说他去到那边能够展现，能够他是中华民国总统吗？能够他是一个被尊敬的是中华民国的前元首吗？看起来他都已经自己把他自己回到了36年前梁文杰的位阶了。所以我看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他真的能够像他们所宣称的到那边去还要伺机讲出是九二共识里面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上次你在习近平面前都不敢讲了，你这一次真的会有伺机讲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样一个态度吗？所以现在马英九去了以后，虽然展现的好像是要把国民党拉到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做跟蔡英文去美国做个平衡，可是看到马英九这么戒慎恐惧谨小慎微，所以其实呢，虽然有很多国民党的基层还是觉得应该支持他，两岸之间应该和缓一下，可是你会看到国民党的高层呢是非常害怕的。那非常害怕的是像朱立伦呢，就是说希望能够展现出中华民国的尊严，但是今天呢，国民党的大佬们没有一个大咖去送机。侯友宜呢，就是继续讲的非常空洞的，就是两岸关系人民条例依法来行政。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其实慢慢的今天回到了一个总统的大选，而在总统大选里面大家都在争，要争这个位阶，然后呢朱立伦和侯友宜不敢有所表现，然后呢郭台铭倒是抓到这个机会，所以郭台铭今天也是突然之间说他要去访问美国，也要12天，但是里面大家都看不懂的是，他的美国之行呢是华府重要人士，然后再过来是美国的智库，可是那个华府重要人士是谁？到底是谁？是不是位阶够？是不是能够展现说其实你是可以压制到侯友宜？只不过至少他能够去美国啦，侯友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国行，你是不是能够展现出你在国民党里面还是一个咖，还是可以变成是朱立伦列入征召人选之一，这也是郭台铭在拼的。可是你看国民党为什么对马英九去这件事情其实比民进党更戒慎恐惧，因为整个台湾的气氛都变了嘛，美丽岛最新的一个民调，大家台湾社会里面从今年和十年前2013和2013去比较的话呢，你会看到我们觉得我们跟中国是越不只是不互相隶属，不互相同属，而且整个一边一国的态度是越来越清楚。我们从最下面看意识形态和制度，到了现在为止只剩 7.3%， 认为两国是一致的，然后呢社会生活和价值观也开始从 17.6% 掉到了只有 14.2%， 然后宗教民俗过去有60%认为说双方呢是第一代水，可是宗教民俗都掉到了50%以下，只剩 48.9%， 然后呢血缘关系过去总是讲说有血缘关系嘛，那现在慢慢走下来也从70%掉到了一个60%，所以其实台湾社会跟中国这边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多了。而这里面呢越来越多，当然有个状况是说现在呢认为两岸之间终将一战这个担心或这个认知也是在提高，所以到了现在为止，你从最早的时候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提升到从 25.2%、认为两岸之间现在这个情势里面已经接近40%， 39.4%，但是呢不同意的这个战争的也开始往下走，就认为两岸的紧张情势是越来越高了。而更特殊的是从马英九身上呢看到的是说台湾人民从马英九身上到蔡英文这身上其实认为美国重不重视台湾的已经升到了 57.7 了。其实马英九的那个时候呢，当马英九是在做的时候，一直到他服贸协议2014年太阳花之前，大家认为美国是不重视台湾的，但是后面呢是要2016年蔡英文上来之后中间有变动，所以现在认为美国是确实是很支持台湾的。那当然在这个情况的压力之下，有一个压力是什么？压力是说确确实实战争可能会发生，但是这里面变成是整个民进党政府要去处理的，就是大家认为说你是不是认同为了台湾保卫台湾要一战你愿意牺牲生命，就不认同的开始上升到接近50%，所以这个战争的压力还是有的。可是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搞这么多的时候呢，美丽岛都有国情民调，这个国情里面呢国民党真的是变得是越来越在台湾这边越来越有力，蓝有立足之力。刚讲的台湾对于共产党的讨厌是 79%， 可是对于国民党的不喜欢度也到了 57.7。 好，这一张表格当中国民党的好感度下跌 2.7 个百分点，来到 28.6 个百分点，然后民进党的好感度上涨 2.4 个百分点，来到42个百分点，所以呢讨厌国民党 应该说台湾现在最大党哦，第一名是讨厌共产党， 对， 然后第二名应该算讨厌国民党， 对， 因为讨厌国民党的数值仍然高达57%， 57.7%其实是等于58%、嗯。其实，在选举的过程中哦，喜欢不见得会投你，但是讨厌一定不投你。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国民党就会有一个天花板了。 嗯， 而这个天花板是什么呢？你会看到最新的美丽岛电子票，如果是 PK 盘，蓝绿 PK 盘，当然因为现在民进党、因为内部的一些提名、一些他的诚信原则，有些纷纷扰扰，赖清德加上物价的状况、所以赖清德的高点是开始有一点往下滑，跌了5%，但是侯友宜呢，可能是国民党内部急了、然后又是他的新北市可以做大事。然后国民党就，所以他是跟赖清德开始往上走，但是还是落后。可是到了三他都最新的一个 PKA， 对， 到了四就是三月底了，所以先前的很多效应，都有历进来的时候呢，赖清德虽然有点轻微下滑，但是侯友宜也滑得更快，然后他们两个的误差呢，变成 38.4 到 26.2， 中间的差距其实是还有 12.2%。这个差距对国民党来讲，要他引荐过来是很难的、而里面特殊的是柯文哲。柯文哲在这个情况之下竟然就还在上涨，也许是因为柯文哲最近没有舞台，没有舞台没有声量、所以呢他的负面声量也少了10几个百分点，所以呢好感度就加起来了。那当然这里面呢有个人的压力最大，当然就是郭台铭，所以郭台铭现在还要拼。可是你会看到说，就因为侯友宜有点掉下来、然后郭台铭先前都觉得说他先前讲错很多话，然后很多的是自己放飞自我太多，可是现在郭台铭又有机会往上升了、已经跟赖清德差的呢是 11.2%， 其实这个差距还是也就慢慢的有缩小之中哦。 对， 难怪郭台铭这个时候赶快要去美国、然后他有跟别人讲说他其实跟麦卡锡很熟，所以搞不好是他是抢先在美蔡英文面前见到麦卡锡、然后也许对国内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国民党内里面是不是他可以告诉别人说、如果你选侯友宜，侯友宜是见不到任何人的，我还是有机会的。这可能是郭台铭这12天突然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所以创下你综合判断，今天双鹰对决，然后马英九走中国路线，蔡英文走美国路线，然后郭台铭突然发新闻稿说今天晚上他也要有这个美国之旅，而且他强调说他走的叫做科技经济之旅。好，那所以呢郭台铭也想要变成蓝营的共主，那侯友宜呢继续说新北市最大事呵呵这代际，是这样吗？ 因为这个情况是什么，就是蔡英文还有民进党那个支持群、当然就是在金德那边是稳的，对于民进党的支持那个部分都蔡英文，你看出来赖清德就稳的嘛。 对， 那侯友宜呢他没办法代表整个蓝军，而这个整个蓝军我们先前有看过，不管是知识蓝、经济蓝、精英蓝、各种的科技蓝，对于侯友宜就是没办法接受。所以这个时候郭台铭也知道了一件事情，首先常拜公庙，少讲话就不会犯错，但是另外一个到了加州，到了矽谷，见到一些重要的人，因为对台国民党内部这些比较有读过书的人来讲、美国关系看起来可能比中国关系他们更在乎， 对， 所以郭台铭是不是在这个部分证明他的能力、然后跟朱立伦讲说你那个初选民调我也要把我拉进去，因为他这样子还有机会一争一。 好，那创下我跟你讨论了，麦卡锡是出身加州的共和党新的政治明星，我们知道所有美国国会议员只要出身加州的，首先第一个他跟加州的科技圈哦，通常关系都很好、那过去裴洛西也有这种关系，裴洛西甚至有一阵子号称是民主党内的最大贪抠，或者民主党内最会募款的 对， 因为加州发大财，矽谷发大财，科技大咖发大财。好，那但是呢麦卡锡事实上也熟悉加州的这些人脉、所以假设郭台铭认识加州背景的美国国会议员或者政治人物的话，这个不会让人太意外，因为郭台铭事实上也有这样的科技相关的整合的人脉。 对， 那如果郭台铭真的见到麦卡锡，你的观察会有什么政治效应？ 这个东西对于国民两党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国民党内部里面、是如果现在有人说是可能他们的初选的机制会往前提、所以郭台铭提前出手之下，是不是能够在国民党内部里面开始去还有在内部里面的一个挣扎、亲美还是亲中，郭台铭可能会得到更多 国民党内亲美的，尤其是科技、知识、经济，这些比较有读书的人的一个青睐，然后他可能被拉高，那拉高之后，这个初选民调可能有好几波，那第一波他被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如果对比是民调，然后把张亚中啊、赵少康这些排除之后，第二波、第三波的时候，那些人有没有机会倒到他身边来？那他是不是就可以跟侯友宜争？这是郭台铭现在拼的一个主要的方式。 好，所以我们未来几天看到的镜头画面，可能就是马英九见了国台办，那也许他跟王沪宁会有会面，也许今天谣传的丁薛祥跟他会有会面。所以马英九呢走向中国队，然后呢郭台铭的行程去美国，然后现在江湖谣言的可能是加州背景的政界人物，或者是科技经济的人物，那就算是见到麦卡锡，那个也是象征意味着国民党内部的其中一条相对亲美的路线，就是说马英九已经走到统派了，而且要准备当统派共主，这个不用怀疑。那以前呢，统派反正是一个小盘，是新党的盘，现在马英九吃了之后，新党那些人也不用玩了。可是相对上，国民党内到底还有没有亲美的路线？亲美的路线可以展现什么讯号？这里头郭台铭就在角力。 因为朱立伦本来是国民党内最亲美的，可是朱立伦就是不讨喜，朱立伦就是没机会，那美国也会对于国民党有所担心。但是如果郭台铭代表着亲美，是有机会的，那将来当然郭台铭就可以把可能是朱立伦的力量，都可以变成是未来他的一个助力。但是郭台铭有个风险，因为美国某些共和党的强硬派一定会问他威斯康星的事情，一定会问他富士康的事情，那郭台铭怎么解答也是考验他的智慧。可是不管怎样，让美国知道说原来就算在中国有这么多投资的人，郭台铭都会对美国保留一点平衡。所以马英九说他要去大陆保持两边的平衡，可是现在看起来能够展现在国民党内展现平衡的不是马英九，而是郭台铭。 好，那我请教伟航。同时哦，这个周末除了美丽岛电子报有更新民调 ，ET Today 也有新民调。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ET Today 的民调，其实就沙卡都的角度，我要先讲，那沙卡都是大家比较关切，因为柯文哲基本除非他挂掉，否则应该是选到底了哈。好，那在沙卡都的可以看出来 ，ET Today 和美丽岛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盘的变动，一二三仍然是赖侯柯。好，那重点是呢，在 ET Today 的沙卡都，我要强调沙卡都哦，侯友宜下挫了 7.8%， 他是比美丽岛还要先前做的还要多。美丽岛他两个时间段的民调只差大概 3%， 但 ET Today 差到近 8%， 侯友宜不见得赖清德拉起来了，可以看得出来在沙卡都的状况下，赖清德稳住在三字头，在三月份中下旬所做三字头三字头三字头。好，侯友宜呢二字头二字头二字头，柯文哲呢就是十几到二十之间来回震荡，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格局都没有差别。 对， 但是呢这份民调之所以特别受到关注啊，为什么？他做了一个侯友宜起死回生的部分啊。我们来看一下侯友宜在一对一单挑单挑赖清德的这一份中，你可以看出来侯友宜约略领先个2%，在最近一连串单挑都输的状况下，突然有一份这个侯友宜领先出来，哇，旺中一看兴奋了，马上就上头条啊！大家也都知道啊，原来有一家别的媒体做了一个旺中希望的民调。好，那这个民调拿出来呢，当然它有一些细部的东西可以解读，我们来看一下交叉分析的部分。侯友宜为什么会做到高起来呢？答案是啊，侯友宜这年轻人啊，特别是20岁、30岁、40岁左右呢，都是领先赖清德在两人对决的状况下。好，但重点来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现在格局就是三方对决，等到柯文哲一出来，这些人都会崩掉，就消失了，因为年轻人都会回去柯文哲那边。比较起来啦，你要说年轻人真的会比较支持侯友宜吗？你注意看所谓的侯友宜在年轻段领先赖清德 30.59， 侯友宜 30.07，这边 37.8， 这边 38.4， 是根本是没差，实际上是没有差别，只是些微领先一点。所以我必须要说，在整体的， 而且我观察网络的风向，以本节目最近在洗发烧排行榜来说，年轻人现在站在侯黑这一边， 就侯友宜真的是蛮不讨喜的，我们现在就讲 国民党内部现在不是领长类大战吗？有星星和狒狒在打得非常激烈。 谁是星星，谁是狒狒？ 啊，就徐巧芯和费鸿泰嘛，好，星星狒狒打得非常激烈。但是吼吼哪里去了？到现在还不敢报名。他好像拿到了这一份领先的啊，就又收回去。啊，我领先了啊，那我不报名了，我又收回去，是不是一副这副态度？像这个最近断交的事件嘛，侯友宜又出来。简单来浓缩就是吼吼做外交而已嘛，讲了一堆空话，年轻人会看不到他想要看的东西。你要嘛你就站在国民党立场好歹讲狠一点吧，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是要选总统的呢？好，那刚刚讲到郭台铭，我们就来看这一份民调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互比式。一般来说我们做对比式都是这个这个敌对政党啊，这个叫对比式，互比式就是拉下来做。好，他把这个侯友宜、柯文哲啊，不，这个侯友宜和那个郭台铭拉下来做了这一个两强对决的，也就是说侯郭的这一个。那你会说这有什么意义啊？其实国民党在做民调的时候啊，他们通常会再加 15% 互比。 对。 这是外界很少知道的。他要去看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核心粉。 对。 核心粉够不够多，那他可不可以吃到中间选票。 我讲年轻人听懂懂的话，核心粉就是核心肌肉。现在哦这个增肌减脂哦这个哦很流行。然后呢年轻正妹哦都在练肌肉。那你就不要说馆长那一种肌肉男哦，那比的都是核心肌肉。意思就是说核心肌肉如果没力量哦都是没有用的废物。所以他一定要比核心粉，因为核心粉就是它的基本盘，就是核心肌肉。 对， 我的观察就是赖清德的核心肌肉就是30%， 对， 但是他有反弹，因为反正他做了一堆事，然后一统江湖之后可能有西瓜效应，所以有些民调做到34%、35%，有些做到39%，那这中间可能有统计的这一个抽样的结果的误差。 对对对。 可是赖清德的核心肌肉群那个30%就是铁盘。 对， 现在要测的是侯友宜的铁盘到底多铁，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看他可以跌到20%多嘛， 对， 就要观察那个铁盘20%是不是底部，因为如果不是底部搞不好还可以再破 二，比国民党还小。 对， 比国民党小就超高了。 但不管嘛，那个就是核心肌肉跟核心铁粉嘛。 对，好，那在这一份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互比式是国民党内部在这两个的支持者中间要说谁比较强的时候，他们就会拿互比次数来说嘴。好，所以在这份互比次里面看出来侯友宜的数据比郭台铭多。照道理来说郭台铭不是被通常被视为可以跨到第三势力吗？他应该可以再去多吃到一点，但实际上侯友宜比较多，几乎注定了后面的所谓的权势就是国民党应该会倾向。那我们还是侯友宜好了。他吃的盘比较大。好，那一旦有了这个的话话语权了、哈，那我们就来再来看哈，这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个这个 321, 就是赖清德领先以30%多领先侯友宜20%多再领先柯文哲10%多。这个321的民调，当然在这份民调里面呢，这个尚未决定的哈，将都不支持的他是有拉起来了哈、代表就是说蓝白这边可能有一些这个支持度散掉了，但是重点是散到哪里去，这必须要看细部的交叉分析。在这一份交叉分析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柯文哲在年轻选票20岁的部分还是非常具有压制力的。就是他可以接近拿到30%多，可是呢在其他的年龄层特别40岁以上急速下降到个位数。也就是说就我们现在台湾的选举格局，如果投票率比较低的话，基本上老人出来还是比较多了。柯文哲在选举后期只要选的就焦点不在总统哦，就是焦点如果真的国民党派侯侯对上赖清德应该是蛮沉闷的。这两个大概就不会是焦点，那会是焦点大概是要心心肺肺那一种齁、比较会是焦点。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年轻人投票率低下来，赖清德现有的优势可以维持，因为赖清德即便是在沙卡都里面你可以看到嘛，他的长辈的部分是有绝对压制力，他可以到40%以上齁、他可以比较获得长辈的信赖。好，那当然啦齁，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就是 ET Today 自己的比较表。那他在这个近期里面最大的差异性就是赖清德拉起来，他从30%以下就 29.4% 拉到 34.2%、我个人认为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成长了。他站上去之后这些人大概就不会跑了。 啊，因为赖清德也不是昨天才出现在世界上嘛。嗯。他从2019就一路选到现在。 这个就赖清德核心肌肉啦。 对啊，就是已经差不多就稳了、嗯。只要他们愿意出来说表态说我支持赖清德，就不会再退了，不会说、嗯、突然又觉得支持赖清德很可耻，不会。我认为这跟、嗯、除了跟国民党自乱阵脚之外，也跟赖清德最近做了一些党务正本清源的部分是有关的。嗯。他主动的把一些民进党可能伟大不掉的那些家伙给剁了。不太好的候选人给剁了，有威胁的候就是有争议候选人给剁了，这个看到一般百姓眼中觉得，嗯，这赖清德跟之前蔡英文不一样，嗯，这可以支持，所以原本隐藏的潜力的支持者又出来，相对来说侯友宜是不表态，他的支持者就自然会消失，消失之后就是群魔乱舞，我们来看一下哈，群魔乱舞，上个礼拜我们看到金溥聪这么难得一见的活化石都出来了。啊、接受专访、 欸、等等哦，金溥聪出来跟马英九要出访是同时的哦。 哎、欸，对， 哎、欸，他们两个不愧是政坛的双胞胎连体婴，哎、嗯欸，左边有动作，右边也要有动作。 哦，不过我是觉得金溥聪真的很不简单，马英九出国这样毫无营养的事情、哦嗯，他也要出来才会讲几句话，但是。金溥聪出来了，跟金溥聪有仇的人都要出来了。嗯、我们来看蔡正元啊哈，他当然了、啊、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过去马英九执政时期啊哈、嗯，跟金溥聪有非常多的矛盾啊。他都开始出来又来讲说什么地下党主席金溥聪啦、啊。好，刚刚我们讲到核心，他说马英九时代的所谓核心幕僚啦、嗯，历来国民党都有这样子的家伙啊，第一宠臣核心幕僚，又搞出什么马金体制啊。然后大家说，当时马英九当主席啊，金溥聪就是地下党主席啦、嗯、地下总统啦，詹启贤不知好歹去触怒了龙眼啊，不是，其实就讲金溥聪一句坏话、嗯，他就被贬了。好，那当然重点是在于啊，他把傅昆萁拉进来。 对， 金溥聪最不爽的人就是傅昆萁，动不动就要派出你弟子修理傅昆萁，讲的就是星星啦，徐小欣这些家伙， 还有钟佩君嘛， 还有钟佩君这些家伙啦，嗯、就是。老是就是这个不自己出面，嗯，一定都是派人出去打。不过我也觉得这有点延伸了哈。但是重点在于说，这些人在他们的心中是可以凑成一个逻辑图的，嗯，也就是说谁跟谁不好，谁出来谁就会扯后腿，嗯。所以现在马英九出来这件事情不被视为加分。 哎、欸，等一下哦，周伟航，我们帮观众朋友厘清，马英九要去中国祭祖， 是 金小刀就出来接受连续几个专访， 对， 然后炮打党中央，而且说党中央是公开挖坑给侯友宜跳， 对， 所以呢，我们顺着金小刀的逻辑，小刀出来帮侯友宜讲话，小刀讲的话都是挺侯的。然后呢，小刀两个外界认为串联比较亲近的新生代，一个叫钟佩君，一个叫徐巧芯，这两个也是炮打选策会，说他们是选对会，对是选错会， 哎、 对不对？好，那他们炮打的是朱立伦加傅昆萁嘛？ 对， 好，所以简单讲，马金正在炮朱傅。好，这样解读。那朱富事实上也是连体婴嘛，所以傅昆萁才会被某些人指为地下党主席嘛。 对。 但是今天蔡正元就出来指说，金小刀也是 地下党主席 。 对。 所以是前党主席打现任党主席，前任地下党主席打现任地下党主席。 对对，这一套恩怨哈，因为它太长了，长达21年之恩怨，所以的确了，刚才林观上你一清，我现在观众朋友已经蛮清。清楚了，所以当他讲傅昆萁的时候，就是你金小刀哈、哦，你去骂傅昆萁，你自己也是当年的那个傅昆萁啦，讲白一点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了，这个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能够类比，那是另外一回事。嗯、因为这一家我心中都有怨，所以你出来我就要出来扯你后悔。嗯、所以你要讲说金溥聪真的是那么样讨厌李全教吗？嗯，我必须要说他更讨厌的就是傅昆萁啦，他实际上杜烂的是傅昆萁啦、嗯、李全教就只是一个话题而已。 哎、欸，可是蔡正元也出来骂人啊，表示说蔡正元并没有站在马金这一边啊。 没有站在，他不会站在马金这边，那有仇的。嗯、哦，但他也不见得站在朱立伦那一边，他就是单纯看哦，应该的逻辑链是这样子。傅昆萁出来骂侯友宜了、嗯、金溥聪出来骂傅昆萁了，我蔡正元就要跳出来骂金溥聪了，就是所有恩怨一次拉出来一连串，这都国民党啊、哦、这个百年大党，这恩怨至少20年起跳。嗯，好，但是我必须要说，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说已经扯成这样了，所有活化石都拉出来了、嗯、 接下来像邱毅这种咖他也出来了。 邱毅最近的脸书文章也很精彩哦。 对，他这个很久没有看到他这么中肯的分析了，他现在终于冷静，因为一时之间没有上节目的那个收视率的压力了齁。开始进行一些很精准的分析啊，就是我们先来看齁，先来看他比较旧的这一份好了，就是先来看他一开始的逻辑图。侯友宜的民调要是掉下来怎么办啊？为什么啊？五点原因，侯友宜五点原因，但基本上来讲啊，不站台啦，叫你选又不出来选啦，大脑空空，不懂国际局势啦，没有政治魅力，你没有粉丝啦，还有就是这个深蓝的本来就不喜欢侯友宜。 他讲的蛮中肯的、啊。 对啊，这个是非常精准的。 他讲的内容跟本节目过去一个月以来的很多内容是重叠雷同的啊。 对，这个是正常的政治分析，就是他没有其他利害关系的时候就会开始做正常政治分析。但是国民党人在过去都是有利害，比如说像蔡正元我们刚才讲的嘛，因为大家有恩怨嘛，所以就一串抓了一个咬着一个。好，那当然他最后面有说要看是这个卢秀燕或者是韩国瑜啦都可以，但是呢隔一天他又修改了、我们来看他修改版本啊。好，派谁？侯友宜真的崩了，派谁？第一柯文哲、可是他说柯文哲这国民党人的这个基因啊、这个不合啊、柯文哲这个家伙讲话不老实啊，政党板块移动的关系。再来是郭台铭呢，郭台铭还在动，他还在去美国、还是有很多动作做持续泛化。好，那当然如果马英九影响力超越朱立伦，那可能是郭台铭，但现在朱立伦在，他认为也应该不会是郭台铭啊、看起来就从刚刚 ET 图带来讲啊、朱立伦应该还从这里出发。好，那再来是韩国瑜呢，但是韩国瑜一样，朱立伦不喜欢他，上一届的仇敌嘛、那这一届应该还是继续不会让那个韩国瑜回来，然后韩国瑜自己也没有意愿。但卢秀燕是他最喜欢也是唯一可能打败赖清德的人选啊、但是他认为卢秀燕应该也是会选择内敛路线，就等到你们这些男人全挂了，我就撑到2024之后，我卢秀燕才是真正的王。好，那当然他认为最后面搞不好又去征召朱立伦，不要以为不敢做，朱立伦2015就征召过自己一次了。但是呢他说这个目前看来还不能，还讲不定，他都说约定的征召日期6月18，但就我了解可能还会再拖了。再拖到6月底。不过从他的这份谈话你可以看出来，其实国民党人啊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只有真的完全挂掉了。没有搞头了，出来讲的话才会是非常真诚的。但是现在有权力的人呢都卡了一个利害关系的齿轮就卡在里面，所以现在大家都不可以讲真话，全部都卡在这边。那我个人认为啦，现在这波访美是新丢出来论述的机会。朱立伦会不会有一些做法，其实从他诠释洪都拉斯还有诠释双重承认这件事情，我认为慢慢有味道出来。他似乎开始要尝试去建立一套大家论述。如果朱立伦建立出来了，侯友宜还建立不出来，那接下来发展可能就会非常微妙。 敏凤怎么观察双鹰正在对决，但是国民党的战哦真的很乱。 国民党的内战正在开始啊，大家都是不惜这个浮出台面来硬杀了啊。因为金溥聪就是跳出来就是直接骂党中央，那你就是要、意思说你去求，你就不用顾虑太多，就把球丢给侯友宜。他其实就是极力主张马上征召，就是征召侯友宜。可是连胜文就出来讲说，哎呀怎么这样，不要吵架啊，吵到输怎样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永郭跟永侯的人就是现在在火拼了。那火拼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又有人跑出来了，叫韩国瑜。韩国瑜就是台南市的这个所谓韩国瑜自友会，突然大张旗鼓的这边高喊韩国瑜会怎样。可是韩国瑜真的是消失在政坛吗？其实我知道，据我知道，国民党中央 run 的三个人里面，第一个是侯友宜，第二个是郭台铭，第三个不是卢秀燕。 是韩国瑜吗？ 是韩国瑜、也不是朱立伦， 好， 就是韩国瑜。 好， 而且内部人讲说，韩国瑜跟郭台的民调虽然少一点，但是差没有很多。所以这些人到底跟韩国瑜在背后到底有没有这个直接关系？说，你们就出来帮我造个势吧，反正我也在名单里头乱啊。那这个东西，如果前面两个人 这个、像这个像最新的民调里面，嗯，虽然美丽岛说这个赖清德有跌下去，其实除了 ET Today 以外，他每个民调你可以看到侯友宜跟赖清德都差 12% 左右。 对。 所以侯友宜这种拉锯已经拉大了嘛。嗯、那你拉大之后，你侯友宜如果说我选我不会赢，我还要离开新北市的话，那我可能就宣布不要选啊。嗯。那你郭台铭党内的声音也很大啊。那现在可是那现在就是韩国瑜啊。因为我记得那个初选民调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党内人士优先，嗯，那郭台铭不是党内人士嘛，所以说到时候变成如果侯友宜的拖到六月他民调还是这样的话，会不会这个主角就换人了，换、嗯、成郭跟韩又再重复2019年又再抢一遍啊，所以这就很好笑，国民党好像在轮回一样，你知道吗？就是离不开这个所谓的郭啊，离不开所谓的韩啊，不晓得是在搞什么、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这个韩国瑜的这个韩国瑜自由会突然有大动作、嗯、我觉得这背后不是单纯我就是始终的这个韩粉然后出来闹一闹而已、嗯、他一定知道内部的民调里面其实也有韩国瑜在里面 run， 那韩国瑜其实就表示说什么，韩国瑜在2024的机会不是没有，就是前面两个人如果都挂掉的时候搞不好就是他，因为他到现在也还没有松口，可是韩国瑜出来当然啦、啊，这个邱毅这个蔡正元讲说他拿了500多万票、嗯、也比朱立伦你当年选的这个所谓2016年是300多万要多200万、嗯、然后好像气势也很够啊、嗯、所以说这个国民党现在是闹得不可开交，就是说连那个这个现在是最强的朱豪卷进去，然后一个最大的生意人郭台铭也卷进去，然后2022这个失败的人这被认为笑柄的人韩国瑜他也卷进去了。那至于卢秀燕的部分，其实外面很多人在拱、嗯、但是卢秀燕的家庭背景让他有些顾忌啊，主要是卢秀燕的夫家上面对他参选这个部分非常非常有问题，所以说卢秀燕所以他会很明确说我不选， 而且他夫家有生意跟投资嘛， 没错没错， 这种生意投资如果放大在全国性的检验也是很大的变数， 对，像上次那个中二选举的时候就差点检验到他夫家的这个生意、嗯、所以夫家对他这个在进一步在政治上的发展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顾虑啊，那你现在国民党现在已经我觉得从马英九到大陆去之后我觉得一定会又新开展另外一波的这个这个内战啊，因为马英九到底会到大陆去做什么东西其实大家都很怀疑、嗯、因为如果你丁薛祥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怀疑说你到底真的不会见习近平吗，那你见了习近平之后是不是会帮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定调，然后所以今天不是有人在登朱立伦讲说国民党要把党章修改为这个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预防性的在预防这个马英九在中国大陆的言行、嗯、这个东西就是等着看，如果说整个这个马英九在中共那边的谈话有一些很大的漏洞的时候，我相信啊，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大选的民调，一定又是以很大的一个冲击，可能连救都没办法救。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变数很大，然后加上 那我问你哦，马英九如果刚好在中国就讲了中华民国呢？ 那你就就是平分嘛，就是没有失分。可是他一去，嗯、大家就觉得说你是亲中，而且现在年轻人非常讨厌中共。嗯，那他带了30多个年轻人，是在帮中共的忙，帮到底了。那中共就这年轻对台湾年轻人来讲，中共离我们就是不是同一个国家，就是离很远嘛。那很多朋友就讲说，我们那些小朋友就说，中共的 LINE 上面如果可以有 LINE，、嗯、然后之前有一阵子是开放 LINE 嘛 ，LINE 上面图片是不能出来的。那就是很多小朋友说，如果 LINE 上面可以显出图片， 爸爸，你在那跟我讲我们两岸统一的事情啊。那现在中共好了，连赖都不准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两岸的这个基层，就说天然武器差异很大。所以我觉得，马英九的这个中共之行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啦。那你既然丁薛祥既然出来了，到底会不会见习近平就变成一个悬念了？那见习近平之后，会不会真的帮两岸在国民党上面定调？这个朱立文今天讲这些话是有预防性的，那这个预防性的事情呢，会不会发生？然后对于这个2024国民党，不管是侯友宜什么还是谁出来，都冲击非常非常的大啦。 好，义夫怎么观察？ 我觉得一件事情呢，就你现在看国民党内，其实征召的时间会不会提前，完全看侯友宜的态度决定、啊。就这样讲啦。啊，今年元月的时候，侯友宜的倾向是七八月，他要等到议会结束嘛。那二月底到三月四号前，其实他一度考虑是五月底。三月四号后。他的时程考虑点的时程又要往前拉了、嗯、所以如果说提前到四月，那就是侯友宜要宣布了，侯友宜要宣布了啊。那当然国民党里面目前为止，朱立伦的作为的确是让大家争议很多嘛。他当然里面马英九那个两岸的问题先摆在一边了、就朱立伦，其实朱立伦他的态度，我就是觉得有点纳闷。他三四月的时候，他本来四月是规划自己要去见侯跟郭的哦，哎、三月突然变成黄建廷，突然就变成黄建廷要见哦。啊，当然你看这个就很奇怪一件事，你2019年的时候五人协调小组去看的时候，都是副主席带队啊，两位副主席啊，要曾永权跟郝龙斌带队嘛。那你朱立伦一下子把位阶降到了一个黄建廷去看哦，其实我觉得一件事啊，这种我常讲嘛，宫廷的优雅还在跟你讲，我是国王，你是公侯伯子男的那种地位啦。我觉得这个东西黄建廷去，我也不晓得他要怎么面对侯友宜跟郭台铭怎么谈啊。当然里面一堆乱，你说新仇旧恨都出来了啦。你说蔡正元三中案跟马金跟郭台强的问题，刚好今天一个挺侯，一个又是郭台铭哥哥要出来，所以你一看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对郭台铭讲话是用呛的、啊。 对。 然后后面你看金溥聪出来之后，他又呛金溥聪哦。我觉得过去的新仇旧恨在这个时候都拿出来谈一谈了哈。那邱毅本来就不是国民党的，但邱毅会。对朱立伦，其实看起来好像他讲了半天朱立伦征召朱立伦，其实朱立伦征召朱立伦，那国民党里面大概这是一个负面的用词啊、哦！不要忘记哦，他曾经摆过国民党不分区哦，谁把他摆进去的？吴敦义哦。 哦， 后面不是党内哗然把他拿掉嘛、 嗯？ 那吴敦义最痛恨的是谁？ 嗯， 朱立伦嘛。 哦， 朱立伦嘛，所以。我觉得那种新仇旧恨摆在一起，会增加啊，加上伟航刚才讲的立委之间的内讧，好、那整个加起来就是，你就给人家感觉，你国民党就是内讧嘛。好，那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哦，我曾经说过，我如果侯友宜可以考虑的话，就放弃这一次选举的啦，好，就放弃这一次选举，因为我觉得一件事。你注意看，已经从政传媒到美丽岛，一直到 ET Today 哦， 它所有的民调都是下跌的趋势。 它不仅下跌，现在最麻烦的一件事哦，过去国民党在东部地区、北部地区的优势地区，不见了，你也没有拿到优势。第二个，年龄层偏大的60岁以上的那种优势，你也没拿到，你也没有了。然后你看到说之前的民调中间层中间选民你拿得高，但现在也输了，也输了。所以你过去你看到的国民党过去的优势加上你本身之前的优势全部都不见了，全部都输了。当然你个人的条件问题还有等等的问题，你再看一下国民党的内战里面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我特别每一份民调我都看。国民党倾向的支持度是多少？侯友宜可以从80几一路掉到70几， 甚至于有的民调是出现六十几。换言之，国民党里面对侯友宜的不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就以前呢，他们会说侯大于国民党，现在我感觉是国民党大于侯友宜了。 因为你在国民党倾向里面你才拿到七成，因为你用最新的 ETtoday 你才拿到七成多，你中间选民还拿输了，你才拿了 21% 也输了赖清德、那换言之就是说，你以前依借着中间选民以及你在选举过程当中蓝营为了对抗绿营要投蓝营的支持者投给你，要巩固你家中间这些优势，在最近的民调看起来是都没有了， 对， 全部都流失了。那郭台铭更不用谈了、郭台铭的那个国民党的支持度等等都下降得很低哦。然后你看你泛蓝的支持度和 60.8%， 其实也够低了哦。那你看侯友宜民进党向来强啊、民进党在这一部分向来强，你看他对抗的时候他还拿到 87.2%， 泛绿他还拿到 80.2%， 就赖清德啦。 赖清德、那好了，我们刚才还在谈到政党的民调。现在民进党的政党民调高于你国民党，你国民党的盘面本身已经在输于民进党了、然后你又没办法拿到高额的你的基本盘面的票哦。 对， 那赖清德本身的盘面就已经越来越大，就民进党支持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他拿到了民进党跟泛绿是高的， 对， 你相对比较上面，你光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内斗继续斗下去，当然你国民党的选票会斗掉嘛。那你整个走下去的时候，当然你要提前征召的可能性有没有？确实是有，确实是有齁、那你提前征召的可能性是奠基于侯友宜你提前宣布。但你提前宣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秦惠珠议员说过嘛，四月危机啊。我觉得那不是四月危机耶，那可能是五月危机耶，因为 我觉得侯友宜天天都是危机。比如说今天马英九去中国，侯友宜如何表态就很简单啦、然后今天如果郭台铭还真的见麦卡锡，那记者堵麦郭台铭见麦卡锡，那你如何表态？就是说侯友宜不能每天都讲空话，那这每一个议题背后都有实质内容啊。像如果有人问我说，陈林官你怎么看马英九去中国祭祖，我就会说马英九认中国当祖宗，但是我不认马英九是我的元首，我也不认中国是我的祖宗，就这样。 这就我们之前谈过， 就说我对每个议题都有意见，但是你每个议题都是空话废话或者形容词或者太平跟和平，那什么是太平，什么是和平，和平的内容是什么，和平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和平的源头是我们打别人还是习近平想要打我们，就侯友宜没有办法靠这种话术结果可以骗整个全台湾，然后骗到当总统啊。 这就、有一些人经常会让人回想以前那个世界选美什么什么，结果大家问他是什么，他就说世界和平。那我们知道世界和平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乌俄还在打， 对啊， 然后中国在威胁我们，然后中东也局势紧张等等。我那这就好像在讲那个他讲的话，就好像在选美的时候，那一些选美说世界和平。我觉得世界和平那是一个做不到的事。但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要选举，你对很多事物必须要有立场。 不只要有立场，而且要有政策跟方向。因为你将来是国家领导人，蔡英文敢去杀年金改革，杀完之后他的民调就要跌啊。法国现在马克宏杀年金，杀到马克宏快要倒台啦。 我就说， 那这就是一个政策啦。 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立场。立场完了以后，你才会有具体的东西，政策。 而且政策跟执行。 政策，对。但是你第一个要有立场，如果你连立场都没有，你哪来的政策？你现在问题是你要去充实你的主观的你的素养嘛，所以我才会跟他说，是不是考虑不要选？如果你真的对选总统这件事有兴趣，你放眼2028，你还有四年的时间去做养成教育。 上一夫，为什么你现在的态度跟三个月前不一样了？ 哪一个态度不一样？你说哪一部分？ 侯友宜考虑不要选。 没有，我是觉得 三个月前你认为他最有威望、最有成功的几率。 三个月前的民调是这样啊，对不对？但是三个月前你发现，就是说， 侯友宜在这三个月来，嗯，你面临的所有的问题，你的表达，嗯，的确是让人家失望。 好，我请教廷辉，所以台湾今年的选举是世界级的选战啊、嗯哦，有人战场拉到中国，有人拉到美国，嗯、有人今天晚上私人飞机要飞加州。 我看今天所有国际媒体啊、哦。写不完了、啊嗯、这个郭台铭到美国，蔡英文到美国，然后马英九要到中国去啊、哦嗯、这一件事情来讲的话，全世界在关注。因为台湾的这是叫路线之争，这很简单一句话叫路线之争。那到底台湾要走亲中还是亲美啊、哦、其实照道理讲，你看我们的首富都跑到美国去了，应该算是有钱人，应该也是希望能够跟美国在一起会比较多吧。那比较少人会选择到跟亲中嘛。所以马英九他在寻找的是他个人自己自私的个人地位，而不是寻找台湾的地位。我是觉得说他真的是很丢脸的原因，说派大家说什么派丁薛祥，丁薛祥是这个习近平的亲信啊，哦，见他们。但是问题是，丁薛祥他真的在所有的常委班的排名当中倒数第二名、欸，或者是甚至倒数第一名、欸，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夏立言还至少是王沪宁排第三的去见到他，排第三的见到他，结果你排第三的，当然传言你排第三也会见到，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排第七的或第六的，你就那么开心的话，那真的是到底你是怎么样嘛？哈，就是说，这对他来讲的话，好像就是说，只要有一点点他拿到什么样的甜头，他就觉得说很开心，很这样子呀，很快乐哦，那。丁薛祥，而且更何况什么？丁薛祥从来没有干过什么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他那种就是所谓的封疆大吏，更没干过。那只是拿一个帮习近平拿公事包，然后上台的这样的，然后你就觉得很开心了、啊。那如果你真的要照这样的话，现在人家西班牙总理或是那个很多各国的一些李显龙，他们都到现在目前人都到中国大陆参加博鳌论坛，他们都要去见习近平。那如果真的习近平想见的话，你看之前。萧万长当过副总统，卸下来去那边，还有连战当过副总统，卸下来去那边，都跟习近平见过面。那你卸下一个总统，你连李宗仁都不服吗？那李宗仁都不够吗？李宗仁至少马总统还会见他，周恩来还会见他。所以对马英九来讲的话，我不觉得啦齁，他这个东西来讲，对国民党当然损伤非常大齁，损伤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涉及到国民党内部的那个两岸路线之争了。所以当马英九如果把自己的势力套在他的党跟他国家之上的话，我相信呢，国民党可能会被他整个拖垮掉。 好，我们稍后回来。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